春天。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。你的心事散散，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，人怎能不孤独？爱到 北京时间的18:06，我们又见面啦！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音乐留声机啊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个时间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这首歌来自林志炫演唱的《离人》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啊。明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小雨，最高温度30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4摄氏度，南风3级。明天的尾号限行是3和8，请您安排好出行计划。而且明天预报有雨啊，也请听众朋友们出门带好雨具。 昼夜忘了和谐，超凡人心张退，字典里没春天。

气的前奏，动人的音律，音乐留声机。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这首歌来自庄心妍演唱的《走着走着就散了》。刚才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条新闻啊，说北京一外卖小哥遇车祸，十余名路人出手相助。今天啊，在中午的时候，北京市通州区九棵树东路小街南村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一名送餐员受伤，十余名素不相识的路人一起抢救受伤的人员。虽然说呀，这个外卖的送餐小哥他们很辛苦，但是呢也要遵守交通规则，是不是？说呀，说为人们的善良所鼓掌。开车的都特别讨厌这种快递摩托，因为他们没有车牌号，逆行闯红灯都太常见了，好几次为了躲他们不得不急刹车，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管一管。确实啊，一定要，虽然说这个送餐小哥很辛苦，但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，避免这样的车祸发生啊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个时间，如果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啊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。 离开，还剩沾满你心

成烟，缠绵在眼前，岁月恍然不觉天，天色已黄昏，他日何时再相恋。哦哦，烟往事如尘烟，飘散在心田，深情那堪相思，还不如长生不见。

树根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雨纷纷，就不理草木声，不停问你认输着笑声，羡煞许多人，那是他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易冷人事已分，啊你在问我是否还认真，悬念和泪是前生，还有谁在等，情是岂能不成为输了养成，如你在恨前世过门，跟着红尘跟随我浪迹一生，雨纷纷就故意草木声，不停问你始终一个人，老树根，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雨纷纷，就故意草木深，我听闻你认输着孤城，成长无一声落在那座夜中，缘分落地生的是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的《烟花易冷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今天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新闻啊，在昨天的7月30号下午2点左右，北京昌平区乐多港游乐场飞行影院内，一名女游客观影时从升至约10米高的座椅上坠落身亡啊。记者今天从知情人处了解到，坠亡游客丁某今年51岁，山西人，目前案件已初步排除为已经初步排除了人为伤害嫌疑，警方会同其他部门调查事故原因。在这里啊，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，去游乐园玩任何一项这个运动的时候呢，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说安全责任重于泰山，生命是很脆弱的，对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这一首歌来自张碧晨演唱的《年轮》，也是《花千骨》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啊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节目。那么这个时间呢，如果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或者说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来听完这一首张碧晨演唱的《年轮》。 荒草丛生的青春，倒影过的黄昏，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，数着一圈圈年轮，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，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，从没人陪我演这剧本。愿全勾勒成指纹，印在我的嘴唇，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，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 剩我一个人等清晨。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，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。荒草丛生的青春到了我的安稳，代替你陪着我的失眠论，数着一圈圈年轮，我认真将心事都封存，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，就该一次次离分，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，

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，然而大伙都在，这笑话真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。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，一天又过一天，我的30岁已经来，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。我寂寞难耐，我寂寞难耐，爱情是辛苦的等待，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。我时光不再，时光不再，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，只有自己为自己。对于未来的爱，我还是非常期待。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。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，不好不坏。 Hello， 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这首《寂寞难耐》呢，原唱是来自于李宗盛，也听过一些人的翻唱啊，但是很少有人能翻唱出超过李宗盛的味道。但是刘明辉在中国最强音的比赛上面唱了这首歌，确实感染了很多在座的观众，连一向很冷静严肃的郑钧都是忍不住流下眼泪来感慨说，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听歌听哭了。如果能够打动你的话呢，他应该是真正的先打动了自己吧。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，叫做《生命中有一种绝对》。如果你是五月天的粉丝，应该很熟悉这首歌。可是今天要播放的是曲婉婷的翻唱版本。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边，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，那风中的歌声，孤单哽咽的声音是谁？回忆中那个少年，为何依然不停地追？想要征服的世界，始终都没有改变。那笛声无声，惩罚我。期待光线，生命有一种绝对，等待我，请等待我，直到约定融化成笑颜。那生命灿烂烟火般上演。

长，谁都总会有奖，我没有歌迷，有他敬仰。在百德新街的爱侣，面上有种顾盼自豪，在台上任我唱，未必风光更好，人气不过肥皂泡。即使有天开歌唱，谁又要唱，他不可到现场，仍然仿似白活一场，不恋爱教我怎样唱，几多爱歌给我唱，还是勉强，台前如何发亮，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 这是 Twins 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的专辑《Touch of Love》当中的下一站天后。虽然它是一首粤语歌曲，但是它在内地的 KTV 中点唱率是非常的高啊！而且这还是当时香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。据说这部电影呢，当时是获得了周末香港电影市场上的票房冠军。接下来的这一位呢，他是欧弟，来听到他的这一首《爱》。 爱推荐看有害，人很少，以为比命运厉害，传说过几段爱，也怕了被他伤害，现在的我都因为那些我学会跟爱摊牌。对爱千言万语也说不明白，对爱是千辛万苦都要去找那种未来，对爱是千山万水都心情愉快，有谁可以参透爱的坏，是好心的要猜。是你的 smile 到最终的 goodbye， 用多久明掉了爱多奇怪，战胜了些阻碍，营救了几次将来，特别的你到底是爱上我还只是爱上爱，说不明白，对爱是千辛万苦都要去找那种未来，对爱是千山万水都心情愉快，有谁可以参透爱的坏，是好心的药材，千言万语也说不明白，可待是千辛万苦都要去找那种未来，未来是千山 在15岁的时候从选秀比赛当中脱颖而出，然后推出音乐作品，然后又转战主持。但是我们都知道啊，他其实是拥有一颗爱音乐的心，所以呢他等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。 OK， 继续来听赵薇《真心不假》。 心来的一首歌，心间开启花一朵， 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 惦在我心来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

黑夜有百种，人生未盼有几何。 这是周华健在1993年的《花心》专辑当中的一首同名标题曲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曹芳的这一首《滴答》。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，滴答滴答滴答滴答。从只是交叉的线。笑只是不懂的缘，永远只是相对而言，我们只是怕了时间。 首歌啊，就会想起曾经在丽江的古镇上面很随意的穿着，然后踩着人字拖对着蓝天白云，然后在阳光下从那个石板路上一摇一晃地走过去。 OK，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卫健的《你爱我像谁》，这首歌是张卫健主演的电视剧《小宝与康熙》当中的一首片尾曲。

江美琪《我爱王菲》专辑当中的歌曲《对我好一点》。说到这张专辑呢，就有一点特别了，因为这是维京唱片推出创业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哦。说到维京唱片的话，到今年应该是进入华语市场的第16年了，一直觉得这个厂牌是华语乐迷心目中的不可抹灭的一块记忆吧。OK， 最后一首歌曲，让我们一起来拍拍手、跺跺脚、放松放松。这是来自庾澄庆的《快乐颂》，用快乐的音符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。我是彤彤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钟声响起，可